一天， 你没有说对一天，哎，是几天啊？ 反正对于我是好几天。 不知道，对于我来说都是工作的日子。 你说还剩上班了，直接放假吧。 哎呀，都是工作，真的是那个热爱工作。来看一下啊，季鹏飞早早给我们发过来，说早啊，是不是感觉今天起床有点特别费劲？ 是， 反正我是挺困的。然后其实这个中秋挺开心的，因为我这个查成绩，普通话水平考试是一级乙等，然后我就想问问你们是不是都是一级甲呀？ 必须的， 那必须的，要不然不是一级甲就上不了节目。 来采访一下，你当时一级甲考了多少分啊？ 99.9。 不可能， 没有， 我 是98.2吧，可能是99。 没有吧，都是点5.5吧，我是98.5，反正 没有，我有个点2，好像是， 嗯，是这个够二的。 行嘞嘞，哎，当然他说的啊，说这个中秋节过得挺开心的 啊。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互动这个话题啊，也是由这几天的经历所这个引发的啊， 是吧？ 就是这几天呢，就会发现我昨天我同学哎约我出来玩 啊， 给我早上。打电话，哎，今天啊，你咱早点出发，咱去那梨苑书屋、梨苑书店、咱去那书店， 多好啊！ 啊，那个地方好，就是不能这个季节多好啊，是吧？ 大脑书店， 走走一走，散散步，是吧？进去拍拍照 啊， 多好！我说行，没问题 啊。 我说那不行，我得赶紧睡觉，因为我下了直播嘛。我说我得赶紧睡一会儿，要不然中午就开车困的。 对对对对， 我睡着，睡醒了以后，我就在想，这哥们儿平时不太靠谱啊，经常粗心大意的呀。我想他这个书店开不开啊？ 啊， 因为昨天是周一嘛， 昨天而且是正日子放假，万一人 休息 休息 呢，我就一打过电话去，我就咔一查到电话，我打过去，我说你好，您那开吗？哦，对不起，我们只是周六周日接待散客，周一到周五我们不接待。然后当时我就懵了，你知道吧？我就给他打过电话去，我说哥们儿，我说咱你出发了吗？ 啊， 我马他说哎马上出发马上出发，我说哦你快点走啊、哦、好。哎， 这人怎么是这样呢？ 没有，我当时吓唬他，我说明明人家不接待今天，哦，这哥们儿，然后因为这事儿跟他媳妇儿两个人吵了一架。 你的目的达到了， 嗨、 哎， 太开心了。 你就直接到周围转转不也挺好的吗？飞机 而且后来就到周围转了呀， 哦 啊、不是你是说那个到蒋府周园，蒋府不是那个叫什么梨苑书屋周围 转转。 开一个多小时车过去啊，我就为了在周围转转啊， 还进不去、 啊。是啊，我有病啊。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一起啊，互动聊一聊，说一说，您有过哪些粗心大意的事儿？ 粗心大意， 哎， 当然了，不仅仅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小长假， 对 对, 对, 对， 平时之前您有什么？ 哎， 包括您身边熟悉的亲戚朋友有什么？ 哎，反正就是说说那些粗心大意的事儿、 啊。 今天又到了大家终于可以一吐为快的时候。 今天早上起来早高峰，那么的堵，那么的烦心，压力那么大，哎、干嘛不说说别人的事儿？ 肯定很多人，磊磊粗心大意这种事儿。我觉得你就自己可以写本书了吧， 是吗？ 对吧？像昨天早上，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节目啊，都出去玩了。人昨天早上，人高磊在那地方特个兴高采烈的那地方， 义正言辞的，我就说， 哎，这我跟你说，大帅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去爬八达岭高速的话，你们一定要，你们一定要小心，我觉得啊，爬八达岭高速，你知道吧？啊，所以各位啊，这个今天早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跟粗心大意有关的那些事情， 是。 嗯， 来说一说当时什么场景、 嗯、 这个粗心大意完了之后是什么个结果，这挺重要的。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国庆出行报告，国庆第一天高速路早7点开堵。 2018年中秋月15月亮16圆，最圆时刻是25号的10点52分，也就今天早上的10点52分。 早上起来的10点52分， 哎， 大白天的、 哎、 日月同辉， 哎、哦、 太壮观、 啊、好好， 别上班了，赶紧出去看吧、嗯、好嘞。还有就是合成定制公交北京南站试运营，在线预约，实时生成线路。 嗯， 好，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关注一下，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市交管局等多机构发布国庆出行报告，国庆节期间北京将会迎来高峰，这个高速路拥堵的高峰啊，预计出城拥堵高峰是在10月1号的早上7点钟到12点钟。那个时候我在上直播， 我也是。 哎，你上，哎，说好了啊，10月1号来啊。预计回程拥堵的高峰呢，是在10月5号、6号的16点到20点。那个时候我在带队出去演艺群会的观剧。 啊、哦，大早上起来就观剧是吧？那个剧团早上起来8点给你演是吗？ 这16点到20点嘛、 哦， 我晚上正好7点半我就去了嘛。 哦， 对不对？工作的假期，对不对？ 真是 10月1号出城易拥堵缓行的高速呢，有 J45 大广高速、J6 京藏高速、J4 京港澳高速等部分路段；返程容易拥堵缓行的高速有 J6 京藏高速、J1 京哈高速、J45 大广高速、J4 京港澳高速等部分路段。报告显示，节日期间城市内易发生拥堵缓行的路段有西产街、建国门外大街、青年路、蔡胡营南路等等。 嗯，反正根据我的经验啊，如果您十一假期不出门，在家过节，头4天10月1号到4号您就别出门了，哪哪都堵，哪哪人都多。 哦， 来自于北京的还有外地的朋友、国外的朋友，您就5号以后再出门。 哦， 那时候差不多，因为人都回来了。 那你得这段你得用英文再说一遍，因为国外的朋友嘛，叫 Ladies and Gentlemen, Stay in home, Stay in home, Don't go out. 来，我们还关注一下健康吧。 哎， 这个流鼻血、仰头平躺、烫伤之后抹牙膏，这些个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理方法其实都是错误 啊！我这么多年流鼻血，就是仰头平躺都错了。 哎，对，其实呢，我们从东区儿童医院获得消息，北京市妇联和该院开展的家庭应急急救课程项目，已经是陆续走进了东城、西城、朝阳三个区的17个社区，明年呢还将继续向其他区推广。对于像流鼻血、烧烫伤、小儿气管异物、突发惊厥等意外事件，家庭最常见的是他们的发生环境了，也是急救的第一现场。根据统计，我国应急救护技能的普及率远低于发达国家。那么今年暑期，急救课程团队走进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地方，还在启动仪式上对急救课程简单的讲解，并且是播放了普及的动画短片。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共享单车认购的噱头在朋友圈里疯传，全国已经出现了多例认购骗局。据介绍，这类骗局当中呢，骗子首先在朋友这个微信朋友圈里或者是微博当中，以发广告、婚恋交友等方式吹嘘共享单车十分赚钱，哄骗受害者相信这个骗局，然后在网上散布诈骗广告之后呢，再以认购一辆880元、每天返利60元、拉人头再奖励80元的规则，等待受害者主动上钩。等到群里受害者付完钱款之后呢，骗子就会将受害者踢出群并且拉黑，然后再寻找其他受害者加入新群。警方提醒，不论是什么平台还是朋友圈介绍，只要涉及钱款都要谨慎，如果看到消费返利、发朋友圈推荐有奖等惯用宣传词，就要有所警觉。一旦发现自身可能卷入非法集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对对， 反正我就本着一个，就是一个原则。 嗯嗯， 你让我掏钱不可能，你要给我反福利，你先给我， 你直接给现金， 你给我再说， 转现金都转钱都行， 你给我再说，你给我都不一定再给你， 那是一定不会给的。 对，所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和小心啊， 千万不能贪图小便宜哈。 嗯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月饼这事儿了。 哎， 中秋佳节刚刚过，打扫月饼成为了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必备项目。在这儿，专家提醒了，月饼虽然是传统美食，但是吃还是需要适量适度。 嗯， 相关专家表示，月饼不适当，不适宜哈正餐吃。有些人的早餐只吃月饼，或者是作为餐后的甜点再加上一块月饼，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不利于健康。 哎，等会儿啊，停啊，到这儿啊，对为止。但是我就是我到这儿，因为我就听不懂了， 是吧？ 你不能， 你 说 早餐前不能吃，早餐不能吃，餐后甜点不能吃。那我问你，你让我啥时候吃？ 不 是这样，空腹是绝对不能吃的。 啊，空腹不能吃。 对，你这样，你这样，在两个正餐之间，我们建议大家加餐，那个时候吃，比如说10点多，下午3点多，那个时候你吃上一小半儿， 就可以了，你的血糖就不 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长寿。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粗心大意的事儿。 你看我说的肯定是对的， 我每次碰到这些就是这种养生的，我就有点迷糊啊。 得嘞，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您曾经那些个粗心大意的事儿。 在现实中默默承受，快点来到舞台享受这自由，别再担心竞技场段位不够，每个平凡的人都有伸只手。So dance dance， 想象着脚底是星空。So dance dance， 舞台上一切我掌控，因为在属于我的 BGM 之中，自由自在的遨游上我。 好，来看看大家啊，这个糖糖说了，亲们早上好，今儿说粗心大意的事儿简直太巧了，就在上周六。 怎么了？ 我去顺义选那个去顺义选一个房子 啊， 选房子。 大家大户，顺义我告诉你，那是中央别墅区，动不动每一栋别墅都是四五千万起的，你看人去那地儿。 哦，反正就是一个特别集中的一个别墅区是吧？ 对对对，安机场嘛。 哎呦我天哪。他说结果呢，去公证处把身份证弄丢了 啊， 这马上就要交房子的定金了，结果身份证找不着了，我就特别着急呀、啊、你看人还是老公淡定啊、 嗯、 老公回想了一下我们用身份证的整个的过程，结果就在公证处的桌子底下找到了、啊、你说我这算不算粗心大意、啊、对不对？哎呦我的天哪，想想这老公也够可怕，可以整个在脑海当中回忆一下整个的所有的经过跟过程。 他们家的福尔摩斯呗。 这为什么老公这么淡定？ 为什么？因为老公扔的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你下面 老公往桌子底下故意藏， 因为是老婆交定金， 那还不是他们俩的一块的钱，真是这么一大笔。 开玩笑 啊， 对对对、嗯、来看看胖子说了， 嗯， 我媳妇曾经左右穿着一样一只的鞋上班去了，幸好啊，我跟我媳妇我们俩在一公司、 哦、 车里呢还有她一双备用鞋，要不这一天你说得多难看。 哎呦， 这叫前卫，这叫 时尚。对，你要是现在真是这么穿的话那就是时尚啊。 对呀、 啊、对吧。 啊，我外边 当然你别一只脚棉鞋、啊、一只脚凉鞋就行。哎， 倒是 来看一下啊，简单的幸福就说了，哎呀，要说粗心大意啊， 嗯， 那我跟你们说一个事儿，是我上火车了，进站发现没带火车票、嗯、粗心不？不过不是我。 可以可以、 哎、这种事儿，这种事儿经常。我还有一回真的是马上要进站了，马就是到了火车站了 啊， 发现身份证没带，然后我家住东五环， 那怎么办？ 怎么办？关键对我那时候还说 真的真的，哎，你也教教我，万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啊、万一遇到这种事情我怎么处理呢？ 是这样，这按说是应该那个先去 是不是有地儿补办、 啊、先对，有旁边有一个补办的、 哦、 但是我那次呢是正好就毕业，所以户口正在调动，就是等于说户口都没有落下。 你是户口的？ 对，没户口的、 哦、你是黑户啊。 所以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查户口查不到， 你是说不清楚自己身份， 然后呢办 直接扣留， 临时办也办不了。 好，太棒 了。然后身份证还扔家里了， 你瞅瞅， 这没办法。 哎， 就火车马上要开了都，好家伙，这幸亏啊那个时候路上不堵 啊， 来回擦擦擦，一个 我还以为你拦火车去了呢、 没有没有，我没有没有，但是那个我幸亏有个习惯 啊， 就是我这个人一般出门都会打出很大的提前量。 哦， 比如上火车我一般会提前一个半小时、 哦、 至少要到。结果那天还真是幸好提前到， 是是， 然后又赶回来拿了身份证，又再赶回去， 正好 还能赶上。 你瞅着大帅就是这么谨慎的人， 就是这么 他粗心大意， 就是这么严谨。 我告诉你，他坐飞机都得提前一宿去。 没错，我住那个叫什么？哎， 中央别墅区 是、不是不是那个头等，就是那个叫商务休息室，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你们就你们特别有钱，你们特别有钱的人就那种， 我也没去过 什么各种白金卡、黑卡 啊， 那个休息室那个叫什么？ 那就是头等舱休息室吗？ 头等舱休息室 啊，贵宾休息室 哦哦哦 ，VIP 哦 VIP 休息室啊，对对对啊，好，来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你那儿有吧？ 啊，有，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怡然自得说了，以前经常忘接我家上幼儿园的老二算吗？妈呀， 妈呀，孩子都能忘了？ 哎，因为我们家距离幼儿园不到10米，这么近哦，小区里的吧？ 嗯， 总是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才想起来，哎，我该接老二了。 听到孩子的欢声笑语，哇，孩子好可爱，我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 哎，我孩子在哪呢？ 哎，我孩子。 老师总说你家啊，最近怎么总是最后接这孩子呢？ 哦， 后来看着每天4:50打电话都得提醒我一下。 哦，就定个闹钟就得。这还真能忘了自己孩子，那你要说人昨天咱说那条新闻，澳大利亚人那生16个的怎么办？ 就是 早上起来数挨个数个，数着数着，哎，怎么没了一个是吧？ 我经常会数乱，你要是我的话。 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上班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你们可以做一下啊，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可以说一下，就是抬头赏月。没有开玩笑啊、哦、这个叫15的月亮16圆，而且今天月亮圆在大上午啊。2018年的中秋月是15月亮16圆，最圆时刻出现在25号的10:52啊。有意思的是，从今年起连续3年的中秋月亮都是15的月亮16圆。 后半句你跑调了。 嗯，好。 那么另外呢，中国天文学会相关专业人士介绍啊，当月亮和太阳是处于地球两侧，并且月亮和太阳的黄经相差180度的时候、嗯、我们从地球上看，这个时候月亮最圆，称之为满月、 嗯、 也称之为旺。 嗯， 农历每月的14、15、16甚至是17都是满月可能出现的时段。 嗯，对。其实这个中秋赏月的习俗啊，开始于唐代，兴盛在宋代，延续到了明代、清代，一直到今天。古人认为中秋赏月是人与天地自然对话沟通的一次良机啊。 哦， 对着月亮要说很多心里话， 是 吧？ 是是 啊，好，代表月亮消灭你啊！ 哎，但人说当着月亮去许愿一定能成功。昨天朋友圈好多女孩都在那儿，默默的许愿。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们，改天我一定要就是专门做一期节目，就叫破除这些封建迷信，带着月就对着月亮许愿，对着流星许愿，拔根头发许愿。你看孟非为什么能今天如此成功？ 他就没许过愿， 就是因为他把头发拔来都许愿了，是吧？对，哎，不是，这开玩笑，就是这些东西。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浪漫的，就正在谈恋爱当中，说来我们一起许个愿吧，也就罢了。你要真拿这事儿当个事儿了。是不是？ 哎，你别说人家，昨天那姑娘就跟我差不多40来岁，还单身呢，人就许这愿，你还说人家，你就这点小愿望，你还说人家？ 昨天晚上你到底跟谁过的？你不是要带赵爽回家过中秋吗？然后还怎么又出来一个40多岁的呢？ 啊，对呀、 啊，啊， 他跟我还同岁，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 啊， 这个事儿我们看下一条吧，好吧。 好吧， 来，接下来的时间是这样，跟大家说一说合成公交这个事情啊。中秋节前夕，合成定制公交在北京南站首开试运营，那乘客可以通过定制公交 APP 或者是北京定制公交官方版微信小程序在线预约，就可以尝鲜这个准门对门的定制公交合成服务了。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啊，就是你呢先下载这个定制公交 APP 或者是北京定制公交官方版的微信小程序之后，通过手机号登录，然后选择你的乘车目的地，比如说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早上5点出发，然后呢乘车人数10个人，然后携带的行李有各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然后后台的管理系统会对相似的乘客进行撮合， 哦， 就是比如说都在这个点儿要去到北京电台的人、进行撮合，然后让大家可以进行合成。 你看看， 哎， 原来都想着，哎呦，这公交车要不那么多人，就我一家人多好。 嗯、 现在可以真的就打公交了， 打公交 是吧、 哎？ 这意思多方便呀。 对， 我觉得吧，以后啊，就像你结婚的时候， 嗯、 你可以啊叫上这么几辆公交车。 嗯， 哎，我是不是原来说过这话呀？ 你好像说过。嗯，我特别期待你二婚这么干。我跟你讲。 这样的话省了一笔钱呢。 是是是， 几辆大公交浩浩荡荡在长安街上行驶。 是，但是医药费不够啊。来，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粗心大意的事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一下啊，将军就说了啊、嗯、我老公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约一个地方他给我指路，向左向右，每次他都说反，每次都好不容易我找到了才发现差距好大，又重新捋一遍，果然又是左右说反了，我开车给我指路也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嗯，是这样，他很可能就 不分左右。 你知道就是生活当中有一种叫做丢猫， 丢猫、 就是他可能想把你扔了，你知道吗？ 哪儿太恐怖了。 开玩笑，开玩笑。 这还埋怨老公的。酷、就说了，我和老公看电影、开开心心吃完饭、去电影院、换这个电影票、扫完二维码、屏幕上赫然出现几个大字、您购买的电影票不是这个电影院的。崩溃呀、一看表还有十分钟，马上开往正确的电影院、还好离得不是特别远，赶上了、之后只要我一换电影票、就能听到旁边有个配音说、您购买的电影票不是这个电影院的。 哇，这种事儿，这哎，怎么今天早上都成了吐槽老公大会了。 哎，你说说她老公是不是之前 是不是订错票了， 跟谁订的， 他订的那个家他这家不是跟你看的， 对，之前是跟别人在那一家。 咱俩今天早上是要疯了， 高帅断案啊！ 今天早上一会儿下了节目，楼下站了一排老公。对，刚才你们俩在节目里边，哎，这要作疯了是吧？啊，还有一个说老公的，黄慧说了 我说一个我老公的， 怎么着？ 他特别粗心大意，每次出差必丢东西。有一阵儿，每次出差都丢身份证，临时身份证都不知道丢了多少次了。有一次把临时身份证也给丢了啊！哎呦，好的，真是服了他了啊！ 你说那个，你就把你自己给丢了得了。我也认识一朋友，反正就是这次，比如说他经常出差，刚丢完身份证，马上丢钱包，丢完钱包丢笔记本电脑，丢完笔记本，干脆连行李他也找不着了。他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撂下这东西，一回头马上忘。 你们有钱人的朋友真的是。我们这穷人无法理解，因为就那么点财产，我们死命的看住了。 我也是， 这像你们有钱人都不在乎啊！来看一看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都在吐槽自己的老公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你有过哪些身边人有过哪些粗心大意的时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格力、金鸿、大松联合推出格力智慧生活月，即日起至10月7日，一天一款特价机。格力电器，您的智慧之选。 房贷还可以边贷边赚， 你没听错，广发银行房贷客户签约加多好房贷理财，可灵活运用自有资金，等于节省部分贷款利息呢。 广发银行加多好，给您稳稳的幸福，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七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中秋节日期间的国内市场休市，国际金价呈震荡走势，最低呢是每盎司1194美元，最高是每盎司1204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198.9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一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呈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啊。 我们是 高帅组合呀。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说一说的是这个，你有过哪些粗心大意的事情啊？本节目奖品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您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 嗯， 好，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这个粗心大意的事情哦。 唐朝栗子说了，准备出国旅游，到了首都机场值机台，突然发现护照忘记带了。 哎呦， 这个急呀！我就跟我老婆发火，说让她带好了，带好了，说了 N 多次了，还是忘带了，赶紧打车回家去，急得一身汗。结果车走到一半，突然发现护照就在我的背包里，是我提前好几天我就放进包里的。结果老婆一路没搭理。你说你们俩这事儿都不沟通好。反正我每次出门，我之前都一定再嘱咐一下，说护照现在在谁那儿，亮出来看一眼，然后咱们再出门，再锁门，再走， 亮出来看一眼， 对， 然后放在桌子上走人，是吧？哎呀，这个真的是唐朝栗子，这个是旅游达人啊，经常出去，肯定这种事儿没少遇见。飞行的包子就说了，哎，来说说我的吧。首先，我觉得我可能是个250，其次，哎，这头一回发现。对于自我认知如此清醒的朋友啊， 是吧？ 他说其次呢，我想我把我这种行为记录下来 啊， 以时刻提醒自己别犯事儿啊，别没事犯二啊。说说我的事儿。有一次呢，火车上玩手机，玩着玩着突然想看电视剧了 啊， 哎，于是我是一个讲究公德心的人啊，于是我拿出耳机来，然后戴在耳朵上就开始看电视剧了啊，这看的那叫一个开心啊。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就总有一种寒寒的目光。带着杀气在看我，然后是我旁边有一个纹身大哥一直在看我。 哦天！ 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还继续看，然后心里还在想：哇，这电视剧声音怎么这么大呢？摘下耳机才发现，全车都回荡着我手机的声音。于是沿着线找着，发现自己的耳机并没有插到并没有插到手机里。 那怎么能听见？哦， 他等于是这 听的是外放的声， 拿出耳机。戴到耳朵上，然后那头没插进去，听的还是外放的声音。 哎呦， 哎， 他不觉得这两个声场是不一样的吗？ 哎，不，有人经常会干这种事， 所以他应该来主持人这个岗位培训一下。哎， 好家伙， 派小星说了，我要吐槽我老公，同时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哦， 老公是专属叮当猫。 嗯， 老公外派昆明，从昆明出差前总会忘带东西。 嗯， 像什么转接头、水杯、衣服、充电器，还好。他会转到北京中转飞机。这个时候呢，只要一个微信，本叮当猫全部为他搞定。我厉害不厉害？ 厉害厉害！ 感觉以后出差只要带我媳妇啊，不，只要带他，这带这媳妇就够了，不用再带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哎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因为你把他给宠的， 你把他惯坏了，你把他当孩子养了， 就是宠的，人家挺恩爱的，就是老公对他已经形成一种依赖了啊。 老公是诚心故意的， 不是就依赖了自己本身生活当中就这些事儿都不想， 天， 所以就慢慢变成这是秀恩爱的， 真是太过分了， 真是。 下次我也去北京转机的时候，你也给我带点啊， 磊磊啊。 啊、你从北京出发，你的意思就起飞以后再回来转一圈， 转一圈回来就去飞、啊、去天津 啊， 然后再回来 哦、啊，然后拿个东西，啊、 对对对 对。 哎呦，真的，我天哪，你真的是长安街以东全是你家的是吧？ 用心良苦却成功。 来看刘说了 啊， 那我也来吐槽一下我老公， 好嘛，今天是老公吐槽大会、 哎。难道老公，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老公吐槽老婆吗？因为老公都在开车，你知道？哎，说我来吐槽一下老公啊。其实我老公平时办事还是挺靠谱的。 哦哦哦。 前天我去南京出差，让老公帮我订票。早晨去机场堵车，到机场的时候还剩下50分钟了，我飞奔到了快速通道，拿身份证给工作人员问还来得及吗？工作人员说时间还来得及，就是您这日期不是今天的。我当时就懵了，赶紧补了一张最近时间点的机票，一点折扣也没有，全价呀。但是我觉得工作人员都挺逗啊，如此淡定，时间来得及，就是不是今日啊。嗯、 但是她老公怎么定的？你说这眼神儿、啊， 哎呦， 可能就错开了是吧？ 哎呦，好， 终于接下来是一条说女孩的，虽然不是 说媳妇、哦、真的吗？ 虽然不是说媳妇儿的，是说闺蜜的。 哦，好好， 车车说， 嗯， 我有一闺蜜就是糊涂蛋啊。 哦， 上高中的时候，放学总是她第一个冲出教室。 嗯。 最后一个走、 啊、 因为他总有东西落在教室、啊、他又得返回来拿 哦。 哎呦，我钱包呢，哎，我小梳子呢，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真没了。哎，终于有一个哥们儿来开始揭发他媳妇儿了， 谁呀？ 但是糊涂的旁观者 啊， 但是他前面加了个定语，我豁出去了、啊、终于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哎说我豁出去了、啊、我揭发一下我媳妇儿。有一次呢，我想喝白开水，他就把开了倒入保温杯里等着、 啊、就是开水 啊，把开水倒入保温杯里等着， 到保温杯里，天哪。 可是呢他嫌这样自然凉的太慢了，居然就把保温杯放进了冰箱里，还给保温杯盖上了盖儿。 哇，这个不是粗心大意，这是没有生活常识吧。 这是你把媳妇儿宠得太过分了， 他啥都不会干。 但是我想知道这么做有什么错吧。 热的东西直接放进它可能会爆炸的，就是特别热特别烫的东西，你不知道这个原理吗？ 哦，温差呀，而且还尤其是保温杯是密封的。 对呀，砰一下子那多吓人啊，你要不在家这不就出事儿了吗？容易。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真的真的，虽然我也不太确定吧、啊、 就是这种热的东西不能瞬间放到凉的地方是吗？ 对对对，尤其是冷冻室，它容易一下这个温度急剧的变化，容易产生爆炸，真的是。 好吧，有没有懂的啊？这个或者是您媳妇儿现在还健在吗？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 好， 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体育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如约而至。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专享买赠等您来。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个谣言、中国篮协日前针对于这样一条新闻发表了声明。 说什么？ 这条新闻说的是姚明有可能出任中国足协主席 啊！ 这是我估计，这是不是很多足球迷们强烈的心愿啊？ 对，期盼的一件。 最后有人把它写到了网上，于是就有人开始疯传啊。那中国篮协针对于这个消息呢，说该传闻是不实消息，姚明和中国篮协工作正常，无相关变动。篮协这番辟谣主要是针对之前一家媒体发布的名为《据报道，姚明可能接替蔡振华接任足协主席一职的文章，还是一家媒体发布的，这什么媒体啊？ 哎、真是啊！当然了，我们从篮协的官方辟谣也可以看出啊，姚明呢是不可能去足球圈发展的。 是啊， 他也是会全力， 他跑不动啊， 用自己心中对篮球的热情把中国篮球事业搞好。篮球这边还一摊子烂事呢，你说 对啊？ 足球是干嘛去啊？ 哎呦我天哪，你饶了人姚明吧啊！ 就是 好、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咱们中国球员丁彦雨航正式在美职篮达拉斯独 行侠队的媒体公开日亮相。那独行侠也专程为他拍摄了身穿8号球衣的定妆照。在独行侠公布的 NBA 季前训练营名单当中，丁彦雨航的名字在20人之列。那在今年的选秀大会上，独行侠用探花签签下了欧洲球星东契奇，用60号签选中了字母 D 科斯塔斯阿德托昆博。在独行侠签下德安德鲁乔丹后，40岁的诺维茨基已经做好了打替补的准备。那在目前这20人的阵容当中，丁彦雨航的位置并不尴尬，他有很大的机会用自己在季前赛当中的表现来争取进入赛季大名单。 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么今年国庆长假期间，独行侠与76人队呢将来到中国，奉上一年一度的 NBA 中国赛。10月5号双方呢将在上海先打一场，10月8号转战深圳。丁彦雨航呢也将随队参赛。困扰了他整个夏天的膝盖伤势，经过队医的初步检查显示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小丁呢已经被安排与球队一同进行力量训练，随后几天他还会继续进行核磁共振检查，以确定具体的康复方案。 好的，那接下来再来说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昨天晚上就应该是今天凌晨吧，今天凌晨的2:30，国际足联2018年颁奖大典在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举行。 哇， 莫德里奇力压 C 罗和萨拉赫，荣膺非法足球先生，这也终结了 C 罗和梅西对于这个奖项长达10年的垄断。 哦， 啊，这也是2011年以来梅西和 C 罗首次没能垄断这个该奖项的前两位。其实就是过去十年啊，要么就是 C 罗， 要么就 是 梅西， 要么就是梅西，要么就是 C 罗，梅西 C 罗梅西， 而 C 罗获得更多一些是吧， 这个没统计啊，但是据了解，就但是今年啊，梅西连前三名都没进， 我估计就是因为他在世界杯上非常差劲的表现吧， 就是阿根廷国家队的表现不太好， 就带的 整个他的这个整个也就没有进入到前三。当然莫德里奇也是，我天哪啊，这个荣膺世界足球先生啊，真的是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而且人家是在这样一个年纪，确实是不容易。而且他是原来，哎，是莫德里奇原来是放羊的吗？ 哦，这个我不知道。 他原来是放羊的， 哦哦哦， 就是那个在山上放羊的照这个视频，他当年好像还是有一个电影，正好去拍那个，在那个地方取景拍， 把他拍下来了， 还正好把他拍下来了，所以有了一段几十秒的非常珍贵的他小时候在放羊的视频。 哎呦呦，实至名归哈。 对，而且又加上他们当时就战乱动荡等等的，莫德里奇一步走到现在， 真不容易， 是不容易， 是是是。 好， 好了，燃烧吧，足球的热情。 You're gonna feel me like the summer, like the sun in your eyes. Hold tight, another minute, another hour, baby, I'ma show you you can rely on me. I'll give you all you need. In a small cloud, trying to find ground in the place where we belong. We don't have to dream to make it beautiful, baby. 我太开心了，所有的人都在说，陶老师、开心，还有一个叫格言猫头就说了，磊哥你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被你们发现了，真是的，天呀，你们就能不能 他真的把我骗得一愣一愣的。 哎呀，大帅第一次听得我这么幸福， 我还真信了，我跟你们讲 吧， 我吓我一跳，一努力再回想我冰箱里有没有放热水，我跟你讲啊，好，这事儿啊不会爆炸啊，别听高磊瞎说啊，来看一下，哎呦，终于开始有人都有了一个带头的，终于有人，所有的人都开始 说自己媳妇儿了是吧， 吐槽自己媳妇儿了，成竹说了 啊， 我媳妇儿更神，去新西兰在网上买的票把我的名字拼音给拼错了，我姓程，直接给我写成了长 啊， 你仔细查一查周围朋友有没有姓常的，然后他中间可要转机三回啊，最逗的是最后安全到达了还顺利回来了，不过这一路这个解释啊， 惊心动魄。 不，这个写错名字， 人家如果是严格按照规定，你写错一个字母都不让你登机，这是允许的， 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你知道吗？ 是啊， 我还曾经遇到过这种糟心的事儿，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次去玩，然后结果到了首都机场某航空公司的这个怎么讲，前台人员把我的名字打成了另外一个同航班的乘客的名字，然后我当时早上起来是赶早班，我五点多就到机场，因为七点多就飞嘛，得提前两个小时，我当时也比较着急，办完了以后我就直接去过关，过关的时候突然被人扣下了，说先生这是你吗？我说是啊，我拿出我的护照一对，完全不是我的名字，当时我也懵了，因为我当时着急，我就他给我这个登机牌我就没有细看，结果我又出来， 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哎，这是嫂子故意的，叫嫂子给你订的票吧，对吧？ 不是，是他们的工作人员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嫂子跟工作人员串通好了， 哎呦， 把你 气得我差点没赶上。 哎，其实所以你看看这些事儿啊，当然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呢还有很多的功能 啊， 比如说 moonshine 就说了，月光就说了啊，就在你们刚刚念到用手机看电视的那个朋友的微信的时候，我老公突然大叫，哎，我手机呢？哎，我手机哪去了？嘿，哥们儿，手机落家里了。说我一孕傻三年，我老公是有过之而不及啊，而无不及啊， 挺好，挺好的，对不对啊？ 哎、天哪， 记不住那些糟心事儿哈、 嗯。 喵就说了，和我老公呢去泰国旅游， 嗯， 曼谷飞苏梅岛，七点起飞，我们看成了七点登机。我和我老公还在登机口附近欢欢乐乐的吃吃喝喝玩玩，七点慢悠悠的走向了登机口。What? Fly away? 后来又赶紧买的全价机票，因为后面的行程全都紧挨着呢，要不然机票酒店全废了。 对对对对对，这倒是。 是吧？ 你看看啊，这叫粗心大意啊。还有一位朋友啊，乐秋说了，说说我们的高中班主任吧。 好， 老师今天衣服穿反了，这个鞋子穿的是阴阳鞋。哥们儿，你现在是在上学吗？ 啊，不会吧？ 啊，不会不会，应该不会啊。 得嘞， 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互动。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啊。 好，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经典原版音乐剧猫即日起到10月7号在北京世纪剧院与观众朋友见面。据悉呢，该剧讲述了一个特别的夜晚，杰里科猫家族呢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舞会，形形色色的喵人正在争取呢一个重生的机会，在舞会上悉数登场，用他们动人的歌唱和迷人的舞姿娓娓诉说各自的故事，再配上那一首经典的Memory, 哒哒哒哒哒哒 哒。再来看一下，作为2018北京喜剧周闭幕式的压轴大戏，话剧《钦差大臣》将于本月27号到28号在北京剧院上演啊，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 嗯。我爱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北京交响乐团国庆音乐会将于国庆期间到10月2号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 嗯， 到时候呢，北京交响乐团的乐手们将在指挥家谭丽华的带领下，为广大观众奉献多彩的乐曲，多脑和直播快乐的博尔卡都是我非常熟悉的。 哎呦，哎呀，说的好像自己真懂一样啊！但是我一会儿让你哼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将于9月30号国庆档上映的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日前曝光终极海报，身穿婚纱的假姑妈黄才伦被牧师沈腾搂在怀中。哎呦，这个开心麻花的又一部作品，又一部舞台剧搬上的电影 了。对，这挺搞笑的。 哎，大家到时候看一下啊。 那么另外呢，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由导演黄家康、赵继执导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也确定宣布进军贺岁档，将于12月21号与全国的观众朋友见面。 还有以致敬生活为主题的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日前在中华世纪坛正式拉开大幕，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从即日起到10月7号世纪周期间，10项主体内容近1000项各类文化创意活动将会覆盖京津冀地区的各大文化创意场所。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粗心大意。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And you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it,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大家还有啊，还有很多人在吐槽高磊的那个保温杯放冰箱会爆炸这件事儿啊。那个刘海滨说了，磊哥，保温杯 啊 放冰箱会爆炸，你保温杯你冬天带出去保温杯你炸过吗？ 炸过啊？不，没有。来看看啊 ，Steven 辉说了，说说我吧。 嗯， 有一次呢，去北京站送老妈回老家， 嗯， 因为东西太多了，所以呢就想帮老妈送到站里头。 嗯， 结果发现身份证没带，于是就奔跑着去自助拍照机拍照，排队办临时身份证，然后急急忙忙的把老妈送进去。那么里面已经开始检票了，于是提醒自己下一次一定记得带身份证。结果第二次就跟时光穿梭一样，情节是一模一样，又发生了。 就是错误总是在重复，对吧？ 嗯 啊，所以再来看一下思细说了啊，还有一位叫火舞艳阳说了啊，这个每次外出旅行，我跟我老公都是有分工的 哦。 我负责确定前进的方向，包括往哪边走。哎，我老公是路痴，他就负责看路况，看我跟我儿子脚下是不是有台阶，时不时的就提醒一下我们。所以你老公出去旅游基本上看的都是台阶是吧？ 对，看地上 啊，就一路低着头往前走。 哎呀，也不容易。 哎呀，当男人真辛苦啊。 WY 说了，出差仨月，老公在家负责带孩子，天天迟到，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啊， 结果看老师给我发的照片，我们家孩子到了幼儿园，衣服是反的，前后反，里外反，我这个闹心哦。但是又不好意思打击我老公带孩子的积极性，就是想象没娘的孩子多可怜。 哎，这个真的是。就是网上有专门的，就是千万别让老公带娃这个 视频， 这种讨论话题集合。对的，老公带娃经常会带出各种幺蛾子啊。来看一下刘学燕说了，我得说一个我的一个朋友啊，自己给手机后面贴钻，贴完了以后他觉得可能不加热贴不结实。不加热贴，于是把手机放进了微波炉里加热。 哎，你同学跟我有一拼。 哦 啊，就不是我的放冰箱那种 哦。他说拿出手机之后黑屏了，还问为什么手机坏了，而且他始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是这样，你那个朋友，你要不带他去医院看看？ 太二了，真是！ 我天哪，拿手机放微波炉，没炸了就算好事儿。 真是，那个才是真正容易爆炸呢，对不对啊？哎呦， 还有一醉酒成婚说了，前天在美团外卖订餐，看了首页有个必胜客的推送，看都没看，直接下单。一会儿店里给来了个电话，要跟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要在他们店里下单，因为他家。他店距离我家15公里，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看那家店。 哎呦，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开工喽！ 慢着慢着，附近有高压线，施工有危险，我先打95598电力安全热线咨询一下。 还是你想的周全，规范施工，提前咨询，保障咱的人身安全。 国王北京市电力公司。 奔猎狗，大老虎，白狮子，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信金穗30天。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 L 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1。 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7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几杯桂花酒，是是非非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此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吧。 那好的。北京这次冷空气走了之后，从昨天开始这个天也晴了，风也小了，不过呢气温最高气温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下降，只是最低气温一直徘徊在10到11度。今天早晨呢大部分地方最低气温也就是这个10到11度的样子，石景山最低也是10度。那么太阳出来之后啊，光照比较强，气温的上升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24度，所以户外活动啊是非常适宜的。只是早晨天比较凉，尤其是中老年人喜欢晨练的朋友，出来晨练一定要加件衣服。另外呢，就是现在花粉浓度啊是逐渐增高了，主要是草本的，尤其是这个绿草。绿草呢北京人俗称拉拉秧，这种草的花粉呢致敏性比较强，所以说呢对花粉过敏的朋友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防护。这是北京。那么京津冀地区呢天气也跟北京差不多，就是北部地区就是说张家口承德啊，这个气温上跟北京有所差别，那些地就是这个张家口啊承德这边的这个早晨最低气温恐怕也就是4-5度的样子，假如说上坝上或者承德去玩，那么还要加点厚衣服。天津和这个北京呢基本上差不太多，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也是24-5度，所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地方。那么冷空气现在已经是越过了这个南岭，所以说呢这个强度也进一步减弱变性，那么呢暖湿空气现在在南方有逐渐发展起来了。那么受其影响，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重庆啊，湖北西部啊，贵州北部和西部，还有湖南的西北部、广东南部以及台湾岛这些地方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比较大的地方主要是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的西北部，还有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呢，这些地区也会出现暴雨。另外也一片降水呢是在新疆北部和沿天山一带，还有西藏的东南部，这些地区呢也有一些这个降水。整体来讲呢，中国是大部分地区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不过呢未来长江中下游还要随着这个降雨的东移还要出现降水，所以说呢在长江以南地区从后明天白天开始就逐渐的出现降水了。这个要假如说去长江以南地区旅游的话，大家一定要带上把伞。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接下来的时间我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机场高速主路收费站南侧出京方向有事故，东五环小交亭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在京港澳高速延村桥进京方向也有事故，目前呢正在清理，后车行驶缓慢。北三环安贞桥东侧东向西的事故车辆已经移到了外侧，交通目前正在恢复当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这个粗心大意的事儿啊。默默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话题我也得来说一说。妈，两次忘带身份证，一次是房子面前，一次是坐火车到南站了才发现没有带，幸好离家不远，及时回去取都来得及。那个急就不用说了，我老公对于我做这些事儿啊，他就是呵呵呵一笑，就是你自己反思吧的那种语气。 我也不说破， 我心里那个难受啊。就在昨天，我抱着孩子下车了，手机已经掉在地上了，但是 浑然不知。后来带孩子在楼下玩，孩子两岁多，在楼下拍球啊，蹲在自家车后面就喊手机手机手机，我低头一看，这不是我手机吗？赶紧捡起来，幸好孩子看见了。这个时候我老公又给了我一个淡淡的眼神，估计是已经放弃我了。其实我不是故意的。 你都不知道提醒我一下， 你那要是故意的，你那就不是粗心大意了，你知道吗？啊， 你这是设局了， 你这真是家里有矿啊，你那就是。好家伙， 来看看这位朋友永恒说了好多事儿，说说我自己个儿吧。 嗯， 游完泳出来发现头发永远，哎，怎么是黏黏的呀？ 哦， 愣了半天才想起来，哦，是刚才我洗澡的时候护发素没洗掉。 啊，就是洗完澡洗完头发涂上护发素 没洗， 冲完了以后出来了， 出来了， 出门了。嗯，啊， 还有事儿，给儿子吃药我看错了剂量。 妈呀， 我孩子吃完了晕了一天呀。 我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还有就是给儿子滴眼药水 啊， 结果我错拿成了滴耳液。 啊， 你说说，好在儿子除了眼睛有点刺痛没有别的大碍。朋友说你儿子能活到今天真是不容易，你是他亲妈妈。 真的是，你这长点心吧。这药这个事儿可不是开玩笑。 那当然了呀，幸亏是滴眼药水。剂量倒是，反正我一般跟我们家宝贝都是先两倍的吃，三倍的吃。第一次啊， 你 第一次 这不行的，啊，你这还天天中医，又是什么俄罗斯老中医？ 我觉得药劲儿不够大，你知道吗？必须得多吃点儿，才能一下把那药给。 这种家长，我跟你说，完了，你孩子将来我替他的前途堪忧。 哎，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请举手。 我会对我自己这样，但是小孩我绝对不会这样。 哦， 对，我会，比如说我感冒了。我可能会第一次先吃四片， 我看他难受我着急，当然也是孩子的这个剂量范围之内的，我会给他加倍。 你少来，我要告你，我跟你说，虐待儿童。南城老七说了， 嗯，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吗？ 怎么了？ 你这样对待孩子。 啊，南城老七这么说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我， 哦， 我想起了你这样对待孩子，这是父子连心啊，我能不难受吗？ 哎，你是谁？ 我是大帅。来看一下南城老七说了啊， 嗯， 有一次去音乐厅听交响乐，中间啊休息的时候，就中间休息了嘛， 啊， 指挥家下去了， 哦， 然后又上来， 啊， 上来以后又下去了， 为什么呀？ 我拿指挥棒了。哎呀，那指挥家 其实为什么 你上来干什么呢？ 不是为什么非要拿指挥棒？我们的双手就是我们的天然的指挥棒 啊，啊， 对吧？ 嗯嗯， 我也曾经当过指挥 哦， 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哦，是吗？ 当然了，在新中街小学 哦， 当时全班的同学在我的指挥下， 哦， 获得了年级第一呀， 嗯， 厉害了！我当时没有棒， 所以那叫瞎指挥大赛是吧？不是， 我当时就没有指挥棒啊。 有一种东西叫什么的呢？ 啊， 叫装备。有一种东西叫礼仪， 礼仪， 比如说就像你如果比如说穿一定要穿燕尾上来， 燕尾， 或者是你一定要拿着，哦，就你上战场一定要带枪， 哦，是吧， 知道吧， 啊， 虽然徒手也可以掐死别人， 我不用徒手，我们唾沫星子就淹死他们， 徒手也可以掐死别人，但是最好有把枪。懂我意思吗？哎呀我天哪。好，来再来看看还有其他朋友啊。 这默默说这次话题我也来说说，嗯，两次忘带身份证。 哎，这我刚读过。你长点心行不行，蕾蕾啊？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 Steven 辉说了 啊，这个你读过了。 对， 你看我就知道。 来读一个我们家的本家的吧。 谁？ 啊，小高说了，我同学早饭要煮面，然后呢就把电饭锅放在了燃气灶上， 嗯， 加上水， 哦， 点火，然后闻到了塑料烧焦的味道，才发现弄错了。这个时候发现电饭锅废了。 哦， 为什么要把电饭锅放在煤气灶上？ 哦，那就是个电饭锅， 对， 就 是 插上电就可以用了 啊，哦。 结果加上水放到了煤气灶上， 电饭锅就废了。电饭锅内心一定是非常挣扎的。 电饭锅说：“我是用电的， 你为什么要搞我？ 是吧？”好，来看一下，抹草去了啊。这刚才有一个滴错眼药的，那吐槽一下我爸爸。 嗯， 非献殷勤给我妈滴眼药水，结果拿了是治灰指甲的药水， 咦， 哎呦我天哪，给滴到了我妈的眼睛里，给我妈疼的哟，赶紧带着 带着他去急诊， 哎呦， 然后幸好没事，吓死我了。就是我这稀里糊涂的性格都随了我爸了。有一个周末我订了电影票，三口子一起去看电影。由于是周末，所以人很多，我还挺庆幸，幸亏提前订票了，位置还不算太差。电影院都开始电影都开始十多分钟了，来俩人过来说他俩要坐我这儿， 嗯， 我特理直气壮的跟他说，这是我的位置，我不是高铁霸座女，你知道吗？这是我的。结果那俩去找了服务员，服务员拿着手电筒过来一核对，发现哦，我的票是周日的，我们看的是周六的场，就死人了。 哎，你们都长点心吧，这日期你们都能搞错啊，你们还能干点什么大事儿？ 哎呦，好， 真是的，要我是领导，全给你们开除了，真是。 哎呦，是吗，蕾蕾？咱们先播段新闻。你先一个字不差的播完了再说，好不好？ 行， 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就出去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说一说这个多地景点票价十一前下调，黄山门票每人降价40元。来，蕾蕾，该你了。 哎，安徽黄山旅游风景区日前宣布调整门票价格，旺季门票从原来的每人230元降价到了每人190元。有媒体调查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安徽、江西、河南等多省份物价局、发改委已经下发了通知，要求本省知名景点在十一前下调门票价格。 终于战战兢兢的把这个读完了，对不对？ 一字不差呀。 你刚才加了个了。有媒体调查了解到，你要有媒体调查了，你有什么，反正你加了个了，我不管。哎，开除。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景区给树打吊针儿，是树木生病了吗？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路边经常有树挂着吊针的那个，有看过吗？ 好像是原来在这个春天的时候给杨树会打。 哎，是， 对吧？ 还有一种是什么？上面写着营养液的什么什么的？ 哦，那还真不知道。 插到树干里，就是给树打吊针。 哎， 难道是树生病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原来给树打针是一种树干注射施药技术，广泛应用于园林树木。树干用药法是将配好的肥液、植物生长调节剂、微量元素等混合后直接注入树体内，主要是对新栽大树、古树、生长衰弱的树木等增强营养，提高树木的成活率。 哦，为树好 啊， 该打就打啊， 该打就打。 是是是。 哎，说到这个，我要咨询一下大家，为什么就是我从网上订的那种花啊，就是他们每周送一次那种花，然后那种花 送谁呀？ 不是就送到家里来啊？放在家里桌花呀。 哦， 为什么这些花就是插到水瓶子、插到杯子里以后，两天那个玫瑰花就开始就耷拉头了，就那种感觉， 就不想见你。 有什么办法吗？虽然我知道我闭月羞花，但是他们也不用羞得这么快吧？一见我就这个样子啊！所以有谁有什么好办法吗？ 加点营养液。 营养液，确定吗？ 你是不是每天都不给它喷水啊？我记得人家好像说这种鲜花是必须要给它每天要喷点水，这样的话让它能够成长期会更长一点。 喷就是往它表面喷水。 当然了， 你少来吧，我才不听你的，一个保温杯放冰箱会爆炸的人还在这地方给我指导。 我就义正言辞的说了一下。 你就赶紧说说威尼斯禁止游客躺地上这事。 哎，对，这威尼斯啊怎么回事呢？其实游客很多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一直被人诟病。那么近日呢，威尼斯市长布鲁尼亚罗因呢就提议禁止游客躺在这些游览的场所的地面上，这种不文明行为，违反规定者呢可能会面临着50到500欧元不等的罚款。 哦， 那么报道称呢，很多网民认为禁止游客在地上休息的提议很不近人情啊。威尼斯城市本来就小啊，可供游客休息的公共区域又有限，那如果累了在地上休息一会儿怎么不行啊？我也没妨碍别人。 哎，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我那天跟朋友还在说呢，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些老外特别喜欢坐台阶上， 席地而坐，不管是台阶地上，只要 他们特别喜欢坐， 而且他们就你比如说你看国外的什么，你说国外的大学里边、那个学校里那个台阶上就坐满了人，对吧？尤其图书馆底下坐满了人， 他们喜欢和大自然亲近，这是可以的。 对，然后我前两天苏绣城，你苏绣城门口那城门那个地方，那台阶多脏啊，哈，一群老外坐着坐着。当然想，这老外可能是愿意躺地上， 但是也分地儿。就比如说，你说在一些这个旅游的场所，你直接躺下，四仰八叉的，确实是碍事儿。还有包括我曾经见过一次最过分的是什么？就是在坐飞机之前，我们会乘坐一段摆渡车。一般这种摆渡车上大家都会站着，是吧？有一老外一女的直接就坐地上了。我觉得这 就是这么随和， 就太不合时宜了。 哎，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继续保持互动。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还有很多朋友跟我出招呢，就是关于这个花凋谢的问题。 怎么着？ 小刚说了，说大帅呀，玫瑰要每天换水，而且还要剪根茎。 你看， 换水的时候要放一勺糖，维持一周应该没问题。 哎呦，这是专业养花的吧？ 这专业吧？ 啊，欢迎花匠他是。 哎，当然还有一位朋友出的主意啊，哎我的天。 童话说了，你可以在水里加一滴八字消毒液，也可以加营养液，再就是看看是什么花来调整它的光照和湿度。 就是玫瑰花，不，这个加 八四 消毒液 啊，那不就杀花了吗？就杀死花了。 他是说，就把那个，他说是水质可能有问题，就把水清洁一下，这个管用不？没事，我回去死马当活马医，死活当活花医。哎，我就不信了。还有瘦就直接告诉我，大帅你不用那么费劲，把水倒了做干花。 这倒可以。 天哪，什么人呢？这来看看大家的粗心大意啊。邓鹏就说了啊。这个我可爱的弟弟，第一次自己去美国上学，还没到学校所在的城市就把护照给丢了，好在航空公司找到之后就给寄了回来，要不就黑在美国了。 哎， 你弟弟故意的吧？ 哎，估计小没注意。金兔说了，我最粗心大意是挺吓人的。燃气灶上煮着粥呢，然后就跟朋友出去了。 哎呦妈呀，这小 我坐车都到六里桥了，朋友问我，哎，你早点吃的什么呀？我说坏了 啊。 我那火上还煮着粥呢。 哎呦 哎呦，赶紧给我老公打电话。 你看 我们家住安贞，他上班在马甸桥西、然后他赶紧开车就回来，还好我开的小火呀。 你说说 多吓人呢。 关键是发生事情了打电话找老公，是不是？估计粥好了时候也不会想着找老公回来吃个粥吧。 我必须得说一下，我得批评一下我爸爸。我爸爸真的就是那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我老爷子有什么哪个筋不对，他去看国安比赛，好像就前两天然后他在火上都晚上了，煮鸡蛋他说可能是事后问是为了第二天吃，煮着煮着鸡蛋，我这边呢就忙我自己的事儿，到回家我拿东西，我就听砰一声，真事儿啊那个火就是太大了，以后鸡蛋爆炸了，把那个锅的盖儿都给崩开了，所以砰的一声， 你爸煮了个臭鸡蛋。 我天呀，当时我就说天哪，咱们家有什么事发生，赶紧我过去看。我说爸你干嘛呢？都说我对不起对不起，我看国安的输球我忘了，着急老爷子都是国安的错。 你少来，也有可能不是，我觉得是这样 啊 你仔细，当时你有可能你听错了，不是鸡蛋炸了， 是什么？ 有可能是保温杯放到冰箱里了。 我说爸，你下次长点心吧。 哎呦天哪，叔叔我替你教育他啊。那个醉猫说了，高磊大帅啊，不管是成人孩子还是孩子，药千万不要加倍吃。前两天看了一个三甲医院的公众号，里边就有案例，就是一个大学生觉得感冒药不管用，吃了加倍的量，结果肾衰了，肝衰了， 哎呦呦呦呦呦， 没抢救回来。哎呀，我的马大哈主要表现在煮鸡蛋上。哎呀，你看来了，因为我喜欢吃白水煮鸡蛋，每次都煮一锅，然后吃两三天。然而经常忘了火上煮着鸡蛋。 你看， 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了砰的一声。 你跟我爸一样。 醉猫，你是高磊他爸爸。 吹。 叔叔你好，叔叔你好。他说，哎，真是怎么一模一样。他说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闻到了糊味，发现来源是那一锅鸡蛋。最后砰的一声，是鸡蛋炸了，把那个锅盖都给顶 开了。跟我们家剧情一模一样。 这就是叔叔呀。原来反正各种各样的锅都已经烧黑了三四个了。我现在已经放弃整锅煮鸡蛋了。哎，不是有那个煮蛋器、啊、 对，我准备就给我爸买一个、对吧？ 是吧？行，醉猫他准备给你买一个啊，没事啊，叔叔。 来，再看一下， 猫给我一个吧。 还有说到吃药的这个事儿、 啊，吃药， 你们说到吃药这个事儿、哦，高坤就说了，哎，说说我的吧，我自己吃红霉素，有一天，人家上面写着，一天最多不能吃16片、 哦， 一天最多不能吃16片，结果我看成了。一次不能吃16，最多吃16片。 你长点心吧，怎么、啊？ 然后结果吃下了10几片，上吐下泻，拉了一宿，胆汁都吐出来了。 哎呦，你那么的忙叨干嘛？16，怎么可能一次性吃药？你要吃16片了？ 是啊， 我记得最多也就是小时候吃那个人丹，可能一次性吃10粒左右，就再也没有再多的时候了。 啊，就包括那个叫什么侯正丸啊， 啊、 嗯，就那个东西， 就、哦、对皇室响生丸、 啊， 一次可能会多一点。 对对 对 ，啊，一米小袋嘛。 嗯， 还有教你招呢，说防水里放点阿司匹林，阿司匹林不是治感冒的吗？ 哦，我知道了。玫瑰花之所以低头是因为它感冒了， 你赶紧给它回去织一件毛衣穿上。 哎、 啊、 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的主要内容。 税前扣除凭证与税前扣除的关系是，税前扣除凭证是企业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相关支出的依据。企业支出的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执行。 税前扣除凭证与相关资料的关系是，企业在经营活动、经济往来中常常伴生有合同协议、付款凭证等相关资料，在某些情形下则为支出依据。如法院判决企业支付违约金而出具的裁判文书，以上资料不属于税前扣除凭证，但是属于与企业经营活动直接相关且能够证明税前扣除凭证真实性的资料，企业也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履行保管责任，以被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有关部门机构或者人员核实。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高雷，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兔子的眼睛是什么色的？兔子的眼睛， 兔子的眼睛，黑的、白的、红的，是不是都有啊？它就整个眼睛嘛，我说的没错吧？ 啊、 它肯定有眼白吧，嗯、有白色，它肯定有一圈是黑的，但是我见过红的。 兔子很多的就是你看不看动画片吗？兔子的眼睛大多数人认为它是红色的 哦， 就是兔子，你等会儿 兔子等着瞧，我看过那个动画片 是吧？ 啊， 兔子眼睛应该就是红色的。 为什么是红的呢？它吃胡萝卜，胡萝卜是红的。 哎，你别说，你刚才说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当时就在那想，它好像没有眼白，兔子没有眼白， 整个一个都是眼睛。 对，这整个都是一个眼睛， 哎、真可爱，这小兔子嘿， 你看 香蕉呢嘿， 看见了吗？ 啊， 哎，但是最近有一项研究，国际动物研究专家表示说，不同品种的兔子哎，眼睛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红色、蓝色、茶色等等，也有的兔子左右两只眼色，两只眼睛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波斯兔， 白，波斯兔，你给我来，我受不了你。作为一档早间新闻节目。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这每天早上起来胡说八道半天，我跟你讲。各位，我们这节目啊，就当娱乐节目听啊。 我们俩就是搞笑的嘛，对。 千万别信啊，好吧？这个保温杯放冰箱里不会炸，然后兔子没有波斯兔，哎、不是兔子到底有没有波斯兔？ 有没有？有没有？ 你别打！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我真受不了了，我跟你说，开玩笑啊。这个人说了，这个也有的兔子左右两只眼睛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有白、黑、灰、棕等等。 哦， 那这是常见的四种颜色，也有几种颜色混合的情况，比如说熊猫兔，眼睛就是黑白混合的。 你看看，还是有白色吧？我蒙我也蒙对了，真是、 哎、熊猫。这都能让你逮着了啊！ 主要他们好像眼睛的颜色是和他们的皮毛的颜色有关。他们皮毛，哎，那我也没见过红毛兔的呀。 不是一般的，我们大家所认知的那个兔子的这个眼睛都是红的嘛。 哦， 包括你看，有的时候画一些动画片的时候，都是画那个红兔子。 兔子，不过养兔子味儿太大了，我还是不建议养。 啊，养兔子味儿太大 了，味儿可大了，我告诉你，真的。 你谁家养过兔子？ 我妈小时候好像养过，就给我灌输这个。反正我听我妈的，我妈说有味儿就有味儿。 啊、哦。